中国地势西高东低，呈三级阶梯总分布。第一阶梯是京藏高原，海拔多在3000至5000米。第二阶梯是海拔在1000至2000米的内蒙古高原、黄土高原、云贵高原以及毗邻的塔里木、中哈尔、四川等盆地。第三阶梯是大兴安岭、太行山、武山、雪峰山最东的三大平原以及江南、东南低山丘陵。平原和丘陵海拔分别在200米和500米以下。高山、高原都分布在大兴安岭、太行山、武山、雪峰山一线以西。丘陵和平原主要分布在这一线以东。黄河、长江、珠江等主要河流发源于西部的高原山区，顺着地势的倾斜，东流入海。这种地形特点，一方面有利于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水海洋气流渗入内地，对中国东部的气候、植被、土壤和水文上升影响；另一方面是河流形成较大的陡积落差，蕴藏有利于陡积开发的丰富水利资源。